严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 波者 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八路军经常的往邓玉芬家送伤员，他把自己种的倭瓜籽儿、甜杏仁儿、栗子攒起来，炒得香喷喷的，端给八路军吃，还把自己种的玉米磨成粉，给八路军做贴饼子，而自己的一家就以野菜粗糠充饥。他养的几只鸡下了蛋，最小的小儿子馋得直流口水，他却对儿子说：“小七呀，这是给叔叔养伤用的，你不能吃哦。”他对八路军特别亲，给战士们烧水做饭、缝补衣裳，为伤员洗衣喂饭、接屎端尿。每个在他家养伤的伤员临走时，他都要给他们塞上几个煮熟的鸡蛋，大家亲切地叫他邓妈妈。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大个儿，穿着八路军军服，胡子卷着，显得很威武。一个小战士告诉他说：“邓妈妈，这是我们白团长。”白以化紧紧地握着邓玉芬的手，亲切地说：“邓妈妈，您救了我们那么多战士，我谢谢您。”他笑着说：“白团长，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这回呀，可是见着真人了。我的三个儿子也是当兵的，咱们是一家人。”1941年秋天，日本鬼子对丰滦密根据地发起大扫荡，烧光、杀光、抢光、骗光。前三光大家都晓得什么意思，骗光就是把地里的青苗都给铲掉，不让种庄稼，妄图饿死八路军。敌人丧心病狂的制造无人区，而邓玉芬的家刚巧在无人区内，日伪军整天抓人烧房，逼迫老百姓搬进人圈。邓玉芬和一些老百姓坚决不进人圈， 这可惹恼了鬼子，他们像苍蝇似的整天围着猪头岭嗡嗡的转，烧毁乡亲的草房，邓玉芬和乡亲们一道搭建起窝棚，而鬼子又烧毁了窝棚，抢走了家禽，企图让八路军和老百姓雨水分离。家乡一片狼藉，面对白色恐怖，邓玉芬没有屈服，她对丈夫说，你啊，赶紧把小四小五给我找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军模范队，跟鬼子斗，咱得有人有枪。就这样，小四永和，小五永安又参加了自卫队，跟着游击队打游击。邓玉芬眼睛冒着怒火，对天发誓，小日本，你给我听好了，中国人是杀不绝的。鬼子又开始对丰滦密进行频繁大扫荡，丰滦密县政府担心不尽人眷的老百姓惨遭杀害，号召大伙到山外投亲靠友躲避一下。邓玉芬与丈夫一道带着小六小七到密云县康各庄投靠亲戚。1942年春，县政府又号召躲出去的乡亲们回乡春耕，农时不等人，于是邓玉芬与丈夫说，打仗不能饿肚皮，山上现在太冷，房子没有了，你先回去种地吧，我带着小六小七在这躲一躲，等你盖好窝棚我们就回去。邓玉芬把亲戚送的农具和种子收拾好，送丈夫回家。任宗武回到了家乡，在猪头岭上的摆梯子种地。一天，马营据点的鬼子偷袭猪头岭，一个站岗的儿童团团员睡着了，所以没有及时报警，鬼子就爬上了山。鬼子们正好就遇到了任宗武在种地，那二狗子指着任宗武对鬼子说， 太君，他们家都是八路军。 鬼子听了这话，二话没说就用刺刀挑破了任宗武的肚皮，肠子流了一地。那一天，任宗武等六个男人惨死在摆梯子。同年四月，邓玉芬的家乡张家坟村党员干部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刚和自卫队队员任宗山、任宗学、韩炳芳、孙长瑞等七人，他们响应抗日县政府号召，不顾敌人制造无人区的威胁，坚决不进人圈，回村搞春耕。他们不巧都碰到鬼子扫荡，被鬼子抓到了四合堂人圈，关押在水牢里严刑拷打，吊打、灌凉水、灌辣椒水、压杠子，什么招数都使了，还四天四夜不给吃的，不给水喝。鬼子问他们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伤员和弹药藏在哪里，但是他们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鬼子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第五天，鬼子拿出猪肉给他们吃，他们饿得都快虚脱了，但是却宁死不吃这些东西。鬼子恼羞成怒，把他们赶到了四合堂南沟早已挖好的七个大坑前，用刺刀挑死。后来丰滦密联合县政府为了纪念他们，将张家坟中心村命名为七烈营，并立碑纪念，慰藉英灵。 北平硝烟的作者孙经言喜欢行走，在北京很多的抗日遗址穿梭寻访，他尤其注重寻访健在的当事人、见证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作品的写作，作者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叙事者，而且也成为叙事对象的串联者、新内容的发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平硝烟是一部北平抗日战场的当代寻访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当时白河游击队队长任永海在邓玉芬家养伤， 那天，邓玉芬的儿子小四、小五正在村口推碾子，见到鬼子的踪影后，小四对弟弟说：“ 永安，你赶紧去通知游击队队长转移，我来扫碾子。” 那年头，粮食特别金贵，永和舍不得把粮食扔在碾盘上，他正全神贯注地用笤帚扫碾盘上的玉米面，突然一抬头，就发现鬼子像凶神似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把就抓住了他。永和被鬼子抓走后严刑拷打，然后送到鞍山监狱服劳役。永安呢，这时候呼哧带喘的跑到山上，对任永海说：“ 队长，鬼子来了。” 任永海对永安说：“ 你在外面看着，我在屋里啊，赶紧烧游击队的文件。” 任永海急忙烧完文件，拎着两颗手榴弹冲出了门。这时鬼子也冲了进来，第一枪就打死了任永海，第二枪打中了永安的腿。鬼子要把永安带回马营，永安腿有伤，走不了山路。翻译官指着永安对鬼子说：“ 太君，他们都是八路。” 鬼子一听，立刻用刺刀挑死了永安。丈夫死了，小五死了，小四又被抓走了，仿佛一夜之间天就塌了。邓玉芬听到噩耗时，顿时就昏了过去。小六、小七扑到他的怀里，大声的呼喊着：“ 妈妈，妈妈！” 邓玉芬醒了过来，泪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颊无声的流淌，他紧紧的抿着嘴唇，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看到他孤儿寡母，分外凄惨，亲戚劝他说：“ 玉芬，当家的走了，你别回去了。” 但是邓玉芬，他谢绝了亲戚的挽留，拉着两个儿子的手，斩钉截铁的说：“ 走。咱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干到底。” 他拉着两个小儿子回到了猪头岭，他用丈夫握过的锄头刨地，用丈夫带回的种子播种，他要把荒疏了的土地开垦好，打下粮食支援八路军，他还要把未成年的儿子拉扯大，哺育成人。命运就是这样残酷，不幸并没有绕过这位母亲，而是接踵而至。1942年秋天，从盘山传来噩耗，邓玉芬的大儿子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战斗中牺牲了，那是在冀东根据地李运昌、包森领导的队伍中。1943年夏天，四儿子永和在鞍山监狱被鬼子活活折磨致死。1943年秋天，二儿子任永水担任机枪班班长，扛着机枪到制高点，在冀东战斗中负伤，辗转回到家乡古石峪养伤。可家已经是一片废墟，仅有的几只老母鸡也被鬼子抓走了。可怜永水伤口长蛆流脓，因为山区缺医少药，饥饿难当，死在了母亲的怀里。一个又一个灾难向邓玉芬袭来，他没有了笑声，没有了眼泪，没有了话语，只有对鬼子的深仇大恨。他整天默默无闻的劳作，苦难的铁锤把他锻炼成一块坚硬的合金钢，他对八路军更亲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他像对待儿子那样对待八路军，他看到八路军伤员的鞋子坏了，用绳子绑着穿，他就把自己儿子的鞋子拿给伤员穿。他起五更睡半夜，给八路军做军装、纳鞋底、做饭、筹粮、照顾伤员。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小六、小七拉扯大，打鬼子，把鬼子赶出中国，给父亲和哥哥们报仇。 1944年春，鬼子再次对峰峦密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一连七天七夜大搜山。鬼子这回学精了，白天搜山，晚上点燃篝火露营，他们跟八路军死磕。鬼子的这一招使不少老百姓在扫荡中毙命。一次鬼子大搜山，邓玉芬背着七岁的小七逃命，小六呢就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跑，不幸在跑反中丢失了。万般无奈，邓玉芬带着小七躲进了一个小山洞，旁边的山洞里藏着区干部。山洞里面阴冷无比，加上几天水米没沾牙，小七发烧了，浑身烫得像个小火炉，他拼命的哭闹，嚷嚷着要吃的。恰巧鬼子前来搜山，小七仍然啼哭不止。邓玉芬听到鬼子的大皮鞋咯噔作响，清楚如果鬼子听到了儿子的哭声，一定会寻声而来。为了掩护八路军区干部，他从破棉袄里抓出一把棉花，塞进了小七的嘴里。他使劲的屏住呼吸，等鬼子走远了，区干部得救了，可小七的脸却变成了紫茄子。他急忙掏出儿子嘴里的棉花，小七有气无力地说了声：“ 妈妈，我饿。” 当天夜里，这个连大名都没有的孩子冻饿交加离开了人世。邓玉芬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老天哪，你怎么这么无情？我邓玉芬生了七个儿子，你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收走呢？”他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窝棚里。他挣扎着来到小七的坟前，给儿子填坟，一把把冷土撒在小七的坟头，一滴滴的鲜血从他的指尖流淌。就这样，邓玉芬在小七的坟头整整坐了一宿。大伙儿以为他再也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不料他却站起来刚强地说：“只要大伙儿平平安安的，小七死了也值。” 北平硝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抗日的历史真实。作品既有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在古北口正面战场殊死搏战的详写，更有贯穿抗日全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东、平西、平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纪实，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胜利的历史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 1945年，好消息传给了邓玉芬，日本投降了，他的六儿子永恩找到了。当邓玉芬看到十几岁的永恩活蹦乱跳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邓玉芬当即给儿子跪下。邓玉芬已经好几年不会哭不会笑，而此刻一会儿嚎啕大哭，一会儿仰天大笑。她大声地喊着丈夫的名字：“宗武啊，宗武，咱永恩没死，鬼子也打跑了，往后啊，我就好好拉扯永恩过日子。”邓玉芬本以为鬼子走了，世上就太平了，她憧憬着早日给儿子娶媳妇儿，好早点抱孙子。没想到好景不长，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邓玉芬的家在密云解放区，老百姓积极参军，成立了县支队。16岁的永恩缠着妈妈死活要当兵，他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永恩参加了县支队，家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与孤灯为伴。而这时他已经55岁了，两鬓染霜，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打了个冷战。 不行，不能再让永恩参军，我已经失去了六个儿子，绝不能失去唯一的根。1940年1月的一天，56岁的邓玉芬跋山涉水找到了县支队驻地，可看到战士们都在生龙活虎的训练，他的心又产生了深深的愧疚。这些孩子谁没个家，谁没有妈呢？人家都把孩子送去参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想到这里，他走进了营地。支队领导一看到邓玉芬，立刻热情的迎接。邓妈妈，你有什么事情吗？他大声地说，请您把永恩给我叫来。永恩走了进来，惊讶地问道，妈，您怎么来了？邓玉芬从兜里掏出两个鸡蛋，一把栗子，塞到了儿子兜里，然后他抚摸着儿子的脸，一个劲儿地叮嘱，永恩，妈这回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你爹你哥们都是怎么死的，安心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永恩高兴地朝妈妈敬了一个军礼， 遵命妈妈。 邓玉芬的心中百感交集，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不动声色地走了。回到家里，他得知一个白河游击队队员牺牲后，留下了一个女儿孙淑珍，又矮又瘦，孤苦伶仃，于是他收养了这个女孩，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心疼烈士的遗孤，特别疼爱孙淑珍，供他吃喝，还供他念书。为了感恩，孙淑珍改名为任淑珍。解放战争打响了，永恩所在的部队让他当通信员，经常火线送信。1947年，永恩在攻打密云西翁庄据点时立了战功，邓玉芬高兴地笑了。但是1948年，永恩在攻打黄坨子据点时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邓玉芬痛哭不止。苍天哪，请理解一个母亲伟大的心，为了革命他献出了7个亲人，他实在承受不住亲人的离去。命运仿佛在捉弄邓玉芬，正当他以为所有的亲人都已为国捐躯时，1949年，三儿子永兴突然回来了。见到儿子，他先是一愣，接着大笑起来，老天哪，你总算有眼，给我留下了一条根。谁知聊天中得知永兴参军后一直在八路军干，就是解放前听信了老乡的话，跑到国民党队伍里给人家当了一个月的马夫，家乡就解放了。他心里这个气呀，就是不理永兴。永兴媳妇儿生了一个闺女3个儿子，他对孙子孙女好，却一辈子没给永兴好脸看。1961年春天，他参加北京市列军署代表大会，受到彭真、刘仁、吴晗等市领导的接见。1962年，邓玉芬对孙子说，连国，你领奶奶回猪头岭去看看，要不我回不去了。任连国兴冲冲地带着奶奶回到了猪头岭，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邓玉芬指着一个山洞对孙子说，有一年呢，我把2个八路军就藏在这个山洞里，拿柴火挡住洞口，后来鬼子下山了，我背着伤病员回到家里养伤，天天用盐水给他们洗伤口。那时候啊，咱家就剩下一点小米和棒子面，我就给八路军熬棒碴粥、小米粥喝，还给他们吃杏干、窝瓜籽儿，咱自家人吃野菜树皮。 我养的鸡下了蛋，你爸爸和叔叔啊捞不着吃，都给八路军留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孙楠，请和我一起关注新闻广播，请关注北京榜样，让我们汇聚爱心，传递正能量。千万人中你很平常啊，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啊。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另一解放，会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 新闻广播。 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